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点续神啊，这是狼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书楼之上三秋季，刘琦已无存身地，孔明一语救公子，重耳走国有生机。咱们这书正说到公子刘琦三秋计。这个公子刘琦咱们都知道，刘表的大儿子。刘表两个儿子，大儿子刘琦，儿子刘琮。刘琮现在多大？刘琮13，马上刘琮就要14了。一到刘琮14岁，曹操大兵南下，火烧战船，赤壁鏖兵，短命的刘琮也就活到14岁，啊，说刘琮跟刘琦两个人什么关系？都说呢，两个人是同父异母。说公子刘琮呢是蔡夫人所生，可是你要按他的年头一算就不对了。公子刘琮不是蔡夫人生的，那么蔡夫人为什么向着刘琮不向着老大呢？因为蔡夫人他们家那侄女，那侄女嫁给了公子刘琮，所以从这亲戚关系来讲，就愿意刘琮掌握荆州这块地盘。刘琮掌握了荆州，大权就落在蔡氏之手，那就没问题了。如果给了大公子刘琦，刘琦已然是成年人了，他自己有主见，而且呢向来跟蔡夫人就不和。那刘琦要掌握大权，恐怕将来就对蔡氏不利。所以蔡氏宗族以蔡夫人为首的总想害这大公子刘琦。刘琦呢见着叔叔刘备刘玄德，求叔叔，无论如何您得救我，我的后母老打算害我。刘备吃过这亏，蔡夫人平后听密语，结果呢惹人一生气，差点死在襄阳。幸亏马跳檀溪，因祸得福，到了水镜庄碰见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水镜先生举荐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才把诸葛亮请出来。现在公子刘琦跟刘备还求，您得救救我，不然的话我后母蔡夫人就把我害死了。刘备还敢说吗？刘备只能劝大公子，你啊好好孝顺啊，孝心感动天和地，你的母亲看你一片孝心，她不会不疼你的。这是一般劝人的话。 那么实际上对于接班人来讲，那不是孝心可以决定一切的，那是争夺继承权。这继承权可了不得啊！所以大公子刘琦呢，他不是单单一个后妈一般的家庭琐事，而是荆州这一片的权力之争。刘备刘玄德很聪明，就把这事儿支到诸葛亮身上了。第二天公子刘琦在他府中替他父亲摆宴，宴请刘备，宴请诸葛军师。刘备装肚子疼，哎呦不行啊，难受，太难受了，昨儿也不吃什么，吃多了是吧，这个可能吃气死吃的是吧，这个那什么，我实在是去不了了，您替我溜达一趟得了。诸葛亮没办法了，走吧，回到苦主妇，您可好好躺着，赶紧喝点热水。行行行，你赶紧去吧。刘备回来了，诸葛亮跟着走了。刘备偷着直乐，到了公子刘琦家门口的水灯离鞍下马，有人给接过去。刘琦站在门前相迎，哎呀，孔明先生，我叔父呢？你说刚出来的时候，我家主公肚子疼，也不知道怎么疼得那么厉害。他说他待会儿就来。哎呀，你说这怎么话说的？我们荆州怎么那么不讲卫生啊？怎么到荆州吃东西他就闹肚子呢？孔明先生您请，请到客厅落座吃茶。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诸葛亮看真丰富。孔明先生，酒已然，斟上您请。不不不，等我家主公刘皇叔，坐这规规矩矩等着。等了一会儿，家人进来了，大公子，刘皇叔派人给送信儿来了，说刘皇叔今天来不了了，躺在炕上肚子还疼呢，就请您先用饭，一会儿把孔明先生送回去就行了。你瞧，孔明先生，您该吃吃您的。那诸葛亮就没办法了，其实这就早算弄好了的了。诸葛亮拿筷子夹菜吃，大公子，诸葛亮的意思我替主人应应点，我就走。刚吃两口菜，屋里没人了。大公子刘琦站起来了，来到诸葛亮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孔明先生，既不要害我，请您救我一救。诸葛亮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这可在你们家，你姓刘，刘皇叔姓刘，我父姓诸葛，单字门亮，你们家务大事我不能管，明白吗？既然如此，我孔明告辞，您别走。跪着地下拉着衣襟儿，您就这样我还不走呢，我起来，我起来。孔明先生，即便您不给我出主意，您是客人，替刘皇叔前来，替我叔父来的，得了，我另备一席，我请您，说什么您得吃饱了喝足了再走。拉着诸葛亮到后院密室一间，酒宴摆上了，这真是密室，四外没人。诸葛亮一看就想往出退，孔明先生您坐下吃酒，我绝不提家务大事。刚喝一口酒加一口菜，站起来了，诸葛亮赶紧就闪开了，扑通一声跪下了，我告诉你，你要再求我，我可嚷了，叔父亲亲，我要给你出主意，传到蔡氏宗族耳朵里，我诸葛亮还能活吗？大公子，你不是不明白这道理。孔明先生，千万千万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告辞，您别走。我不走行吗？你老求我，我不求您了还行吗？那不求我就走吧。那我还求您一件别的事儿，别求，这事儿您能答应？孔明先生，您是不是很爱读书？我这人呢不太喜欢读书。诸葛亮不爱听读书这俩字，诸葛亮很重视实际。公子好读书吗？我好读书，我有个藏书楼，我这藏书楼留的书可就多了。现在我最近买了一本古书，非常好，我看了半天，不知道出于何人之手，也不知道出于何年代，这书写的特别好，我请孔明先生替我鉴定一下，先生如何呀？啊，这倒行。您想想，三国年间东汉末年，蔡伦才造纸，以前都是竹简刻书，在那时候要能看见一本书可就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啊，您甭说上新华书店，网上都能买，什么书买不着啊，是吧？是不是您出高价，什么书都搜罗得来。那时候行吗？那时候办不到。如果能藏着一个书楼的，全都是书，那可了不得了。诸葛亮喜欢读书，诸子百家什么书不读啊？好吧，公子头前带路。两个人站起来，出了密室，奔后花园。诸葛亮抬头一看，好一座书楼了，这书楼 就在这后花园当中，四邻不靠，两层楼，外边楼梯直接上去，而且看得出来，这书阁外边有楼栏杆，有窗户，里边还有一层能够很好的保护书，不受潮，离着地远，没有尘土刮进去，好保存。哎呦，这书楼盖的真讲究。诸葛亮喜欢读书，高兴，好，公子请。孔明先生请，迈步腾腾腾上楼梯。公子刘琦跟着腾腾腾上楼梯，到楼梯上，外边这门楼梯往里头一大步就是里边这门，外边里边两层，当中间是走廊，所以能保护这书，空气要打开，窗户还很流通，要刮风把窗户一关上，这书就脏不了了。离着地又那么远，所以书不容易受潮。诸葛亮一看这书楼盖得真好，怎么这么精致啊？公子，你的书真不少啊，您看书不少吧？公子喜欢读书，我太爱读书了。那你那本古书在哪儿呢？说到这儿，公子刘琦扑通就跪下来。你这回诸葛亮连问都不问了，转身行迈步。幸亏是诸葛亮，张飞就掉下去了，赶紧把脚收回来，楼梯没了，上楼撤梯。您说诸葛亮这当上的，所以诸葛亮从这间开始，每回在上楼的时候，他先扶扶这楼梯，是活的是死的，这叫一遭惊蛇咬，十年怕井绳。诸葛亮往回一抽腿，大公子你干的什么事儿？孔明先生，如果您不救我，我刘琦就要死在此地了，说什么您得救我一救。大公子，我跟你说了书不兼亲，我不再跟你解释了，你换人安上楼梯，我要下楼，你们家的事我不能管。孔明先生您真不管？不管，果然不管。不管，我看您管不管。噌，一箭步到墙边上，一伸手镇宅宝剑噌就拔下来了，转身形来到诸葛亮面前，剑搭脖向孔明先生：您要是不管我，我就死在您面前。诸葛亮说别介。诸葛亮心说，你要死在我面前，书楼上就咱们俩人，是我把你害死的还是我把你逼死的呀？啊，跳黄河难洗清白之体，好容易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把我请出来，我要大展宏图啊！如果现在你要死在我面前，把我判了个死刑，你说这三国演义后边怎么说呀？别介，我有主意了。公子刘琦暗抽大指，心说叔父叔父您真高，不这样他这主意出不来。嘡啷啷宝剑扔在地下，跪倒在地，请孔明先生救我。得了，您起来吧。公子，您爱读书吗？爱读。您瞧我满书阁的都是书，既然你爱看书，那么书中自有救你之策，难道你不知道吗？哎呦，我简直让他们给我逼糊涂了，我确实爱看书，哪一本书能救我呀？还请孔明先生明言啊。诸葛亮心说呀，你呀就是一个书橱，四只脚书橱，您往这一搁哈，里边全都是书，摘出一件有用的，您不会用，您就是那个书柜啊，往这一摆，能够往里头搁书就行了。至于书的内容您全都不理解，您也不能看完书而用之。说谁说过这句话？明朝的张岱。就说人读书读多了，往这一站，什么用都没有，就等于书橱往这一搁。诸葛亮用手指着大公子刘琦，说：“你岂不闻身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就这两句话，公子刘琦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咱们说评书讲究拉点，是吧？这拉点呢，有的简单的，有的复杂的，一个是根据我们的内容要求，一个是根据时间的要求。说十分钟您让我把这点拉完了，我也能跟您拉完了，三分钟我也能跟您说清楚了，说一个钟头，哎，咱们就全都搁在这点上了， 这是说书的本事啊。大公子刘琦这么一听，诸葛亮说了：“身生在内而亡，从而在外而安。”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公元前600多年春秋时代出尔走国这件事啊。晋国之主是原来周成王的弟弟，那么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晋献公这儿呢。晋献公岁数已然不小了，他的父亲晋武公，他当太子的时候他儿子就挺大的了。咱们都知道晋献公最著名的三个儿子，长子申生，次子重耳，三子夷吾，这三个儿子在他父亲晋献公登上王位的时候已然都20岁出头了。那么据历史记载呢，晋献公登上王位的时候，重耳已然21岁了。他21岁他父亲才能当王，那么晋献公在位多少年呢？26年。晋献公，提起晋献公来您可能不熟悉，两个掌故，两个成语咱们都知道，一个是假途灭国，一个是唇亡齿寒。咱们念书咱们都念过这俩点，咱就不拉了，要再拉这俩点呢还得拉一钟头，是吧？咱们就不说了，我们这说书的话多着呢啊，都是话痨啊。这个知道假途灭国，知道唇亡齿寒这俩典故呢，说的就是晋献公。那么晋献公他的夫人是谁？他夫人这后台是非常硬。咱们知道春秋，我在这儿也说过春秋。春秋头一个霸主齐桓公，齐桓公的女儿齐姜就嫁给了晋献公，嫁给了晋献公，给他生了个儿子，就是公子申生，他立为太子。那么齐姜呢，后来又怀一闺女，把这闺女生下来难产，闺女活了，她死了。这个闺女长大了以后嫁给秦穆公，是秦穆公的夫人。所以说晋献公他这大儿子申生后台很硬，老爷是春秋之霸，头一霸齐桓公。齐桓公贤相管仲嘛，管仲保着他称霸40年。那么晋献公呢有8个儿子，有8个儿子呢都不是姨妈养的，您说他有多少夫人，是吧？历史上没记载到底说晋献公娶了多少媳妇儿，是吧？哪个媳妇儿给他生的是谁，大概齐的写了写，但是写的不是很清楚。只不过呢申生是齐姜所生，他姥爷是齐桓公。而重耳跟夷吾呢，这哥俩呢，他们俩的母亲是亲姐俩，是敌国人。既然有这么多儿子，有这么多夫人，那么晋献公这人呢也不是一点作为都没有，在历史上也起了点作用。晋献公立申生为太子，申生这孩子特别的好，为人孝顺，为人贤惠，全国上下的老百姓没有不喜欢太子申生的，文武官员也知道将来承继王位的是申生，申生非常的贤惠，这国家错不了。哎，事儿来了，晋献公在位5年，带兵打仗，打哪儿啊？打的是利戎，马字旁一个利字，戎呢就是戎马一生的戎，利戎，打这利戎国。利戎国在哪儿？而今在陕西。把这国家打的呢，他们不敢打了，归降。归降呢得有条件，请降，我献上2个美女来。晋献公挺高兴，您别看他这么多夫人了，一听说献美女甭提多高兴了，往这一坐，俩美女进来，这2个美女往上一走呢，低垂粉颈，把头一低，把这粉脖子就露出来了，慢闪腰肢，小随步往前一赶，拿这袖子一挡脸，飘飘下拜。您别看晋献公，晋献公知道怎么欣赏女人，说欣赏女人有办法没办法？有办法。清代有一本书叫《闲情偶记》，这本书里说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说这南边的人牙子，咱北边叫人贩子哈，就是替这大宅门啊，替人家选妓女啊，选妻妾，这人叫人牙子，都是一般的呢 老太太是吧，有经验的婆子当。那么婆子要替这大户人家买丫鬟买姬妾，她得会挑，每回呢都让进来仨女的，这仨女的往这一跪，说怎么问怎么看，这婆子往这一坐就俩字儿：抬头。一说这抬头呢，这头一个女的一抬头把头低下了，这第二个女的呢慢慢慢慢的一抬头看了看，轻轻把头低下来，这第三个女的左右看了看，然后慢慢的抬头偷眼看了一下主考官，轻轻把头低下来。这人牙都有主意了，把那俩都轰出去，就留这第三个。为什么？这第三个女人有味道，不像头一个愣松似的抬头，这愣松没人要是吧。您别看您长得说颜值好这不行，说男人欣赏女人他必然欣赏的是味道，您甭管这人长得多漂亮，欢眉大眼呵，甭提多好看了，跟愣葱似的，就这么一抬头低下也没人要是吧。男人欣赏女人欣赏的是味道，这婆子就抓住男人的心理，说金线工懂女人不懂？懂。这两个女人进来了，是丽荣国的国君进献来的。刚才我说了，低垂粉颈，慢闪腰肢，小随步往这一跪，拿这袖子叭叭脸这么一挡。那么女人看哪儿先看？得先看脸，终究还得看你长得好看不好看。这进献姑也会说，抬起头来。这头一个呢，一听进献姑说让抬起头来，轻轻的把这袖子一甩，慢慢的抬起头来看这进献公。进献公当时就受不了了啊，这个女人一瞧这进献公双目妩媚，这我瞧不上来，我只能说了啊，双目妩媚，气质非凡，十分的靓丽，十分的秀丽。进献公看过那么多女人，一看按现在说唰就过了电了啊。而且呢这个女人说句话让进献公受不了了，轻轻一抬头一看这进献公，进献公一瞧她，这个女人拿着袖子那么一甩，进献公一看可太爱了，太美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丽姬。 后边那个女子是谁？是我妹妹。你也抬起头来。后边是她妹妹少姬。少姬一想，我姐姐这么抬头，我也跟着学吧，是吧？这少姬就跟她姐姐学，她一甩这袖子，轻轻一抬头，啊，这眼神没有她姐姐好看，但是也相当漂亮。你叫什么名字？少姬。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你就是有 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